那陆总，你们目前做了其实很长时间了，而且拿了很多轮的融资，项目是发展的非常的大。那洗衣这一块好多项目我们之前也采访过，也是 A 轮到 B 轮，包括干洗客你也听说过，然后他们那项目可能发展的也是遇到了一些瓶颈。那为什么一代洗可以发展的如此的顺利，而且能得到更多那么多资本的认可？你觉得最大的核心，你们的团队的优势在于哪一方面？ 对，我觉得最大的优势目前我们来说应该是在中国互联网的洗衣的一个市占率应该是在90%以上啊，就比较保守来说是90%。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家庭都会选择我们的原因是在于说，我们的产品的确是做的是行业内是最好的啊。当然这个行业可能会面临很多的一些问题需要处理，包括线下的店面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会以很好的一个想法会去解决用户的一些体验上的问题。第一个是体验，第二个呢是我们本身的团队就有这样的基因，因为我们我的合伙人也是董事长，他本身就已经在这个行业做了20多年时间，有非常强大的一个积累，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对于洗衣技术的理解，对于洗衣服务的理解，包括对这个市场是足够了解的。第三个呢是我们的股东，因为我们的股东来说的话，包括百度，包括腾讯，包括经纬、SIG， 包括我们现在刚刚投资我们的立白，都是在各自的领域是做得非常，都是第一名，做得非常好的所以他们不断地给我们注入资金，包括智慧，帮助我们去迈过一些门槛。当然我们本身的团队的组成也比较棒除了有传统的这个洗衣的行业，还有来自于各大互联网的伙伴，所以我们集结的团队基本上是这个行业最厉害的团队了，所以基本上是杀鸡用牛刀，是用一个更高层次的团队去做一个极其细分的事业。 明白。那一代洗肯定是牛人聚集，然后都是大咖级的这样人物，包括您之前也是在 BAT 的公司都工作过，有这样的工作经验。那您能总结一下，就是包括您个人来说，为什么你们这些 BAT 的牛人愿意出来去选择一个创业公司，然后去奋斗自己的力量？然后一代洗吸引你们地方在哪些？然后你们进入一代洗的初衷又是怎样的？ 其实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出来创业吧，是肯定是想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创新，通过拼搏，能够改变生活的一些事情，因为创业是最能够激发一个人的创造力，一个人的拼搏精神，包括创造价值之后的成就感，所以这些是大公司不能给到的因为这个成就感是非常直接结果出来的非常快。那么我自己可能是一直在创业，所以我并没有那种说我为什么从大公司出来的这样的想法，就是我就一直就想着创业，一直都希望去能够亲手去改变生活， 可能能发挥出你更大的一些价值。 是的。 那一代洗的做的现在市场很广，而且可能之前我们也采访过一代洗的一些项目，像小鱼管饭，还有做一些奢侈品养护等等一方面的一些业务吧 是 那你们在这些业务方面可能有些项目是目前选择了去停止，有些项目可能去继续去发展那在于选择投资其他项目或者是孵化其他子项目的过程当中，一代洗的战略构想是怎样的？ 其实是这样，我们在做洗衣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的一些用户需求用户说你能帮我洗衣服，那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做点别的事情，能不能帮我修东西能不能帮我洗空调等等等，就这样的需求产生。包括说呢，我们发现其实在邻里之间是很需要互相之间的帮助，很多技能之间的重合，比如说我们家孩子要上家教那为什么你一定要找一个对吧十几公里之外的一个老师去上学你这个社区很有可能就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老师，那这就是邻里之间的一个就是互相之间的技能互助。所以当初我们在想能不能在社区当中形成这样一个互相之间提供技能服务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当时想了很多的事情去尝试。但是很多事情我们是觉得肯定是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的，但是它需要很多时间很多条件去成熟有一些可能是暂时不会那么成熟，比如说像吃饭这件事情吃饭涉及到生命安全 对 吧，食品安全 对， 所以这个就需要有很强的一个管控能力 所以它需要时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会去做到，所以这个我们就暂时不去做了。 是教育市场 的过程。对对对，对于其他的就是服务，包括洗衣，包括奢侈品，包括这个，包括学车啊、维修等等，我们觉得现在就可以提供很好的服务。 嗯，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兄弟公司在做这个事情。 嗯， 对，我们也觉得它未来几年还是能做得很好的。 嗯，明白。那您也是往着洗衣领域的产业链去布局，然后你们有大量去人，有大量资源，然后有客户有些需求，你们去帮助他们尽量去满足。那你们与子项目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是怎样的？你们会像投资方一样，倾注资金、倾注资源，会一些指导性的意见？ 嗯，其实是这样，我们的就是这个布局，包括投资，跟一代系本身是完全分开的两个主体啊。我们成立了一家基金，是专门做这个事情，我们是基金的一个发起人。啊，但是基金还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这个啊，就是投资人包括 LP 去组成的，所以它是个独立的个体。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会更多的精力专心去把一代喜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嗯， 明白。那一代喜目前可能在北京、上海，可能都有一些自己的稳定的用户群。那目前大家都在说，想往下去延伸下沉嘛，自己的项目可能三四线城市，后来未来去布局。那你们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我们倒没有特别快想往三四线去布局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洗衣它是一个比较中高端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咱目前使用的最高频的是中国的中产阶级用的是最多，当然很多的年轻人的消费观念现在非常的好，也发生了改变，所以基本上是这两圈人在产生很大的作用。而这两圈人呢，其实比较集中在一二线城市，所以像北京、上海啊，包括一二线城市加起来，有可能就是中国的大部分市场了啊。所以我们暂时不会那么快的去开拓四线市场，而是说努力的去把目前的一二线能够做好，能够深耕。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说，一定占有很绝大部分的市场，目前市场很大，需要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我们去挖掘。 嗯，明白。对，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 对。 下一步你们未来的一个构想是怎样的？在一七年有哪些目标呢？能跟我们说明一下？ 在一七年呢，就是刚刚其实立白集团投资了我们，就是立白洗衣液，大家都知道啊，战略投资啊，包括还有证券的公司，很多一些公司。其实立白投资我们呢，也是着眼于未来的家庭的洗涤生活，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怎么能够快速把好的产品推荐到好的家庭当中去，让他们去。享受非常好的产品和服务。所以我们在一七年可能会尝试和立白一起去进入家庭的洗涤用品，包括洗涤的整体解决方案这个我们会去做。你可以理解比较简单的事情，就是说更加安全可信赖而且高性价比的移动互联网的安利。因为我们会上门，会给你介绍这个事情怎么干，而且我教你怎么干，而且你也不会烦我，因为我是你的邻居，我是你的朋友，而且我告诉你，你可以不买也没关系，因为我本身就给你提供很好的服务，我会使得你平时在不需要特别专业服务的时候，你自己应该怎么处理？因为未来不可能所有家庭都会请保姆，所有家庭都不自己打扫卫生，我相信这个事情也不可能。 随着可能大家的消费升级的观念，包括年轻人的消费观，你们其实可以服务的面更多。 对对对对， 提供更多的价值的服务。那维护用户，你们其实一直在做。那维护用户方面能，或者是在项目的发展过程当中，到最后也能给我们提供正在创业路上的一些创业者提供那一个可比较中肯的一个意见吗？ 就是用户增长的一个红利，现在已经特别是线上已经逐渐的在减弱。现在大部分的红利反而变成了是说，你产品的原始动力可能变成了用户真正去留住，包括喜欢你的原因。比如说我们以前可以有那个用户的增长红利，不断地去挖掘用户，对吧？那现在的话可能更多的事情是说你能不能把这个产品做得更好，做得更好，做得用户已经找不到更好的了， 就急， 所以这时候他就会去找到你，而不是说你拼命的砸广告，拼命砸广告，可能当你产品非常牛的时候，你也可以做这样事情快速传播，但我们还是觉得说你去做社群也好，因为有一些场景呢，它是不需要那么强烈的社群的。社群是说我们有社交属性，有信赖感，但是很多的产品是你用就 OK 了，我就是最好的，我就给你很好的服务，你感受到很好的温度，但不代表我的用户要一定要很多的交流。 像有一些社交产品可能需要社群，很多一些传播性的产品需要社群，服务类的产品其实社群会更弱一点。 因为现在好多人都说 O2O， 一提到 O2O 比较头疼，因为或者是一提到像滴滴像滴滴这样的模式，大家觉得如果去掉了优惠券，去掉了一些补贴，可能用户就粘性就不强了，或者是大家都觉得 O2O 这个市场不好去介入，或者不好去，现在已经不好去做，或者是有一个瓶颈期，或者是你们这样的平台走在最前面了。那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问题？是否真的没有优惠券，没有了补贴，就项目就不好去发展了呢？ 是这样，我是觉得 O2O 这个概念呢，它是一个说我们整体通过互联网去改变我们线上线下的生活这样一个方式。因为有很大的需求，因为它很有前景，所以才这么多的公司去创业做这个事情，所以才这么多的投资人去投资注入这个市场。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失败的企业，以及所谓的 O2O 的寒冬，对吧？所以它是因为市场很好，所以说才会出现大量的，你不可能创业都成功啊， 是， 怎么可能呢？创业成功的只有1%到2%，对吧？那这样的话其实是非常正常的。那本身的 O2O 其实你只要满足我们之前说的 O2O 的四个基准，其实就可以存活，就可以活得很长，不断地给用户提供服务，比如说第一个你需要有很好的品质，第二个你需要，对吧，极大的去降低成本，第三个你要提高整体的提高效率，第四个很重要的，你本身就得是一个刚需的产品，而不是一个伪需求。比如说我到你们家帮你洗澡这件事情也有可能，对吧，可能有些人喜欢这样，有这样的癖好，但是它是很小众的需求，它不是刚需。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需求都是这样子的，就你本身要是刚需，我只是把你的刚需变得更高，变得更好，这个就有可能性。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去做整个的中高端的清洗跟奢侈品服务，它就是刚需，它本来就存在这样的市场， 是， 只不过现在并没有服务商做得很好，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去做这样的服务，厉害，我更高品质，因为我的工匠、我的机器、我的技术水平更好。第二个呢，就是我本身可以提高效率，因为我是工厂原型，所以说我最后能够把像 LV、Prada 这样的品牌的售后去拿到，然后给大家一个更好的一个高端产品之后的售后服务，这就是一个有需求的事情，它也是 O2O。 明白，就是补贴大战其实是一个教育市场的过程，还是可以说是一个吸粉的过程，但是其实想把粉丝维护好、运营好，其实还是把服务做到极致、做了极端，这还是一个项目发展的一个核心。 对对对， 好的，那节目最后呢，感谢文勇陆总来接受我们的采访，也祝愿一代发展的越来越好，迅速的2017年得到更多人的拥护，也得到更多用户的这样一个好的反馈。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今年开吉利，今年更吉利，吉利汽车恭祝全国500万车主新春快乐，百万销量品质见证，新春特惠购抢现车、抢年货、抢红包，购车补税送大礼，详询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8030-8588。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2层，6030-7779，6030-7779。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

在庙后，前有金山，后有溪流，每天盼望过年过节，心意心毛从脚到头。小的时候镇上街坊，午后阵雨结伴水战，一时贪玩被罚了一碗，余生一

只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梦想。你想那首歌是怎么唱的？那首歌是，我就随意唱两下，真的是我内心的话，我就以歌来代替我的这种心中的话吧。 好。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有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 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转了一部分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底流动。 我之所以去唱这个歌呢，就是我内心的，真的是我最真实的想法。我记得我从2005年在清华讲课的时候，我每次讲完或者是开始的时候，我都会给大家放这首歌，或者和他们一起唱这首歌。到今天我这个习惯都没有变。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这首歌？ 对，因为我觉得他的词每一句话就说的是我心里想说的话。就是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我从小是一个学音乐的人，我深深知道音乐对人的感染力，音乐对人的影响绝不仅仅是我们去弹出一首曲子或者是能够唱出一首曲子那么简单。我太知道音乐对一个人的影响力。就比如说我，其实谁能说自己在生命中没有经历过磕磕绊绊呢？但是我始终都能让身边的人感觉到我特别的阳光 正能量。 对对对，然后比如大家会说哎呀米娅老师，我特别喜欢你的笑容。或者说哎呀米娅，我怎么觉得你好像从来就没有什么烦心的事一样啊，所有的事在你面前好看你的时候你都是哈哈在那边笑。我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有觉得，但后来我真正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就在想谁能说音乐对我的影响不大呢？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到今天呢，我从这个就是我从事这个工作，我把它当成一个自己的事业，甚至是终身的事业，愿意去做呢。我就是觉得这就成为了我心里的一个梦想。我希望用我们的音乐，用我们的艺术，用我们的歌声，能够给大家心灵的力量，能够去渗透到灵魂深处。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我再讲一个小故事吧，就是说应该是在1991年，那个时候呢，路透社曾经报道过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52岁的心脏病的患者，他换完心脏之后呢，但是他无论如何苏醒不过来了。其实大家运用了一切办法，实际上他这个手术按道理来说是挺成功的，可是医生们想尽了一切办法，这个人他都是无法去醒过来。所以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有人就出主意说，要不然让音乐治疗师来试一试吧。他们就请了一个女音乐治疗师。那么这个治疗师到了之后呢，就握着这个换心人的一只手，然后大概的测了一下这个换心人现在的呼吸是什么一个节奏，脉搏的跳动是一个什么节奏，然后就唱起了跟他的呼吸还有脉搏跳动节奏相吻合的曲子曲调。第一天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但是到第二天的时候，当这个治疗师再次去唱了大概10分钟左右，这个换心人就能够稍稍的把手指头动一下，就他已经有反应了。那么在8天之后呢，这个换心人就可以坐起来了。那个时候呢，音乐治疗师就可以握着一根从仪器上拔出来的管子，然后通过仪器来跟这个换心人交流。那么大家就评论，当地的一个心理学专家也说，其实音乐是可以渗透到人们的 难以渗透到的觉知里面去的。所以音乐它有时候可能往往会在我们不经意之间会渗入到我们的这种内心深处，我们的知觉的深处。所以用这种方式来帮助大家，为大家做一些温暖的事情，为大家的在这样的大雾霾天里面，虽然是天灰蒙蒙的，但是能让我们的心里亮堂堂的，这就是我的梦想。 可能很多人他比如在心里有一些疾病的时候，他可能不是特别愿意去找心理医生，他可能会排斥这个，但是如果用音乐疗法，他可能还更容易接受哈。而且他觉得好像是在放松自己，并不是觉得自己心里真的是有问题。 对，其实音乐它不仅仅是能够去治疗人，其实音乐本身对人的情绪调节就有很大的作用。实际上呢，如果你真的是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呢，你当然可以寻求这种心理专家或者音乐疗法的这种帮助。但是你说如果我觉得我是状态非常好，我是不是就可以不需要了呢？实际上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你自己内心的一种清理。因为很简单来说啊，我就打一个比方，其实我们每个人出门的时候你肯定都要洗脸，对吧？然后呢，你要是过几天的时候呢，你要不洗澡你就会觉得很难受。那其实这是对我们身体上的一种要求，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的心灵也是一样的。我们心灵也是需要时不时的这样你去把灰尘去掸一掸，然后呢让它轻松下来，让它放松下来，然后让你的内心深处呢是充满阳光的。我觉得是一样的道理，不要等到说啊，我真的有一天我熬不住了，然后我心里头有很大的困惑了，我不行不行的啊，我才去觉得这个音乐是对我有帮助的，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你想，在我们的生命中，你随时你可能手机打开我就在听歌， 对对对， 我闷的时候我就要去听场音乐会。我去听音乐会的时候呢，我不但听如果是我喜爱的歌星啊或者氛围特别好的时候，我会站起来呼喊，我会蹦跳。其实这个时候你都没有意识到你就是在用音乐对自己的心灵去清洗。 那我们这样的课程是不是针对的女性会居多呢？ 我一直以为是女性居多。 难道不是吗？ 对，像我上一次的课程呢，当时大概是来了五六十个人，然后其中有一半其实是男性。 为什么？ 因为实际上其实女性她的感知力非常强，所以呢很多时候她会觉得说，只要这个课程是我感性认识上我喜欢我能够接受，她可能她就会来了。但是呢男性呢实际上他会带着一丝分析和思考，那么当他听说有这么一个课程，他能跟你分析清楚为什么的时候，其实他会格外的感兴趣。就是也许你直接说我这个课程是让你过来可能做一些只是仅仅感觉上的感受的话，那么可能这个男性的朋友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不需要像女人一样那样子啊，在那儿蹦蹦跳跳的，甚至是唱唱跳跳的啊。但是当他意识到说，其实我是很喜欢音乐的，我爱听音乐，我喜欢唱歌，我怎么样才能够去打破我不懂音乐的这种魔咒，我怎么样才能从今之后我提到音乐我不再会觉得说音乐我不懂，而一提到音乐就知道啊，音乐是我天生的我就懂。当他知道说他通过这种学习他能够完全把这些以前不明白的事情真正的理解打通，而且有一个人能给他讲得特别透彻，分析特别透彻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 真的还很意外啊，居然是男性也占很大的比例了。 对，而且我记得就是我的很多这个朋友来的时候，他们当时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来就是因为我想搞懂怎么样去听懂音乐，但实际上我来就是因为我实际上是听不懂音乐，就很矛盾，对不对？ 对对对， 对他的，所以呢他其实心中始终有一个很大的疙瘩，就是说我听不懂音乐怎么办。但是所有的人上完这个课之后就特别开心，说哦，原来从今天起我知道天底下没有任何事情是比音乐更简单的了，听音乐我都能听懂了。 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关注无忧见地微信公众号，让你的见地更加疯狂。 好音乐九五九。

接受不了了。 嗯， 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是我来做这件事情，我来讲的话，那么我就会把这里面点点滴滴为什么去讲清楚，我不会让大家觉得说这是一个很玄的事情，你光说音乐好，音乐好有什么用啊，你光说音乐艺术有魅力，怎么个有魅力法呀。 嗯， 实际上可能听起来比较枯燥，但是呢如果你去跟他讲清楚，哦，就比如说刚才我举例子说听觉中枢和痛觉中枢它是挨着的，我们大脑呢实际上有个胼胝体，这个胼胝体呢在听音乐的时候呢会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包括呢这个伽利略呢它有一个叫做单摆定律，这个单摆定律呢就能解释音乐这个频率为什么会对你人体起到作用。如果你讲明白了这些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哦原来真的是这样，很棒。但是如果你只是说哦，你听吧听得很好，然后感觉很好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些问号。但是你知道我当时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会有一些遗憾吗？就是我觉得这批人他实际上是最需要这种感性能力的培养的，因为他们都是社会上最精英的一批人，他们受过最良好的教育，他们也在这个社会上可能坐着很较高的管理层。实际上这么优秀的人才，如果他们再能够多一点点就这种感性的认识的话呢，其实是会让他们的工作事半功倍的，也会当然也会对他个人的生活有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其实像乔布斯创造的苹果这个帝国，实际上我觉得呢乔布斯他就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就是对这个人性的感性他摸索的特别的深。他一方面在于这种科技的发展，但他一方面他知道人性，人性的情感实际上才是他们真正在这个做研究的时候也很注意的一方面。我记得当时我看过他的一个采访，他在2001年的时候日本的记者采访过他，他说其实大家现在关注的都是互联网的技术层面，但是呢我觉得将来未来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一定要往人性化上去发展。所以他说就是我希望大家在互联网这一块还是要注意人的这种情感化。所以这才是他能够真正把苹果帝国打造的今天这么庞大，做的这么好基础的原因。实际上你想想，我觉得咱们国内的好多这个科技啊，好多研究啊，它毫不逊色的，但是如果能够再多一点点这种情感化人性化，也许我们真的就是可以在世界上就成为 number one。 这些是需要思考到的一些。 对，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那除了这个在一些商业模式上哈，音乐疗法会不会属于比较小众的一个市场？我们针对的人群会是大众吗？还是偏中高端的？ 我觉得音乐的市场永远不可能是小众化。因为音乐它是一种人们天生感受的本能。这种本能呢对老少男女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大妈她会去跳广场舞，为什么？ 对不对 、再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爱听音乐，它是为什么？ 音乐是大众的，如果是针对音乐疗法呢， 我觉得它也不会是一个小众的，因为它毕竟是音乐的一个衍生，只是它更加的技术化而已。对，因为它里面会牵扯一些专业的内容啊，然后技术的内容啊，引导的内容啊。 这个会不会就像类似于一些课外班，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延伸出去需要学的一些内容？ 我记得以前在那些高校做一些培训的时候，比如说他今天的这个培训是领导力，或者他明天的培训是企业管理，再或者他后天呢是国学，但是都不妨碍他在其中加上音乐素养的这么一个课程内容。 对，刚才也说到这个广场舞哈，就像广场舞呢，就是说它其实也是可以达到一个娱乐身心这样的一个目的的。可能也有一些人说这个 一群人在听着音乐的情况下做同一个动作，其实那一刻是会忘记烦恼，是最幸福的一个时刻。 是啊，谁说不是呢？ 对对对，那你觉得广场舞这样一种形式跟音乐疗法，它其实都是能够达到娱乐身心的这样一种目的？ 对，其实我从来对这个广场舞，我都觉得这是阿姨们找到一种很好调节自己的方式。因为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她自己呢有那种兴奋的状态，然后呢又通过这个舞蹈呢，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各个可能关节呀、部位啊都得到了很好的运动。最关键的是，在这种让人觉得这个非常有激情的环境里面呢，她的心情也得到了舒畅。其实我们不能够说这不是一种很好的自我娱乐的方式。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次采访也真的是非常的轻松啊，而且也非常的开心。然后最后也非常感谢米娅参与车库电台的录制，谢谢。 谢谢大家。 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关注无忧见地微信公众号，让你的见地更加疯狂。 摇影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有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